的烟最后戒掉了吗？这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？这咖啡的甜度照旧是你爱的，重逢的我们一切却都变了。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？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。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，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？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，你们相爱，我和悲伤共生共存，而爱从不由人，对错不会永恒。但当时我只懂什么感觉残忍。